第二课，开展工作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工作拜会。刘处长，您好。 林小姐，您好，请坐。这位是？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杰克·勒佩斯先生，就是我在电话里提到的爱都新来的副代表。 啊，勒佩斯先生，认识您很高兴，您请坐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刚才我忙着接一个电话，没有亲自下楼去接你们。别客气，今天来有两个目的，一是来拜访，我刚刚到任，还不熟悉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的程序，希望您能够给予指导。 可以，提供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具体办事程序仍有不清楚的，您也可以上网查询。 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感谢您对爱都工作的一贯支持，并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爱都在中国的工作。 那是当然，我义不容辞。爱都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努力，我们应该感谢你们。勒佩斯先生，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？ 是的。 怎么样，在北京生活还习惯吧？ 习惯，北京人热情好客，北京城非常现代，在这儿生活和工作，我感到非常满意。 请喝茶。 谢谢。 勒佩斯先生，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。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。为了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，星期五晚上6点，我在望海楼饭庄准备了一次商务晚宴，希望您到时赏光。 您真是太客气了，到时候我一定去。 那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告辞了。 我送你们下楼。 不用了，我知道您很忙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 第二节，介绍爱都。 勒佩斯先生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马主任，谢谢您抽出时间跟我见面。 不要客气，我能为你们做什么？ 我找您是为了一件事。5月上旬，我们准备在湖北武汉举办一个世界教育展，希望柜台能够派出记者报道一下。 您可否先介绍一下爱都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爱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。 可以，爱都是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，它的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，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。爱都成立于1985年，总部设在瑞士，创始人是爱丁堡爵士。现在，爱都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设立了办事处。 爱都与联合国是什么关系？我注意到你们跟他们常有联系。 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们不属于联合国，不是他的下属机构，但是我们赞成和遵守联合国的宪章，愿意协助联合国在教育方面的工作。 谢谢，你这么一介绍，我全明白了。 那您看，你们对我们组织这次教育展有兴趣吗？ 谢谢。 不过，你是不是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？或者，可不可以看一看你们这次世界教育展活动的时间安排和活动内容？ 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们拟定的活动日程安排，这是我们打算邀请的贵宾，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介绍，包括活动的目的、展览的内容等。 太好了。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东西吧？ 没有，我们爱都不是代表某一个国家，也不是什么商业组织，你们宣传的越多，我们越欢迎。 生词注释。 欢迎，光临， 副代表， 赏光， 留步， 民间， 爵士， 下属机构， 跟踪， 贵宾。